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是咱放假头一天，我在节目里介绍了一下北京郊区平谷和顺义。像平谷的八景、京东大溶洞、丫鬟山，还有顺义牛栏山的传说。只可惜咱这节目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没能给您介绍。您别着急，以后咱单找个时间仔细跟您聊。咱们长话短说，赶紧说说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好些朋友都喜欢北京的郊区，为什么呢？别看距离市中心没多远，可那儿啊却是另一番景象，青山绿水，景色俊秀，少了很多都市的喧嚣，多了几分田园的宁静。放假这才第二天，咱还有时间，我就接着和您聊聊这北京郊区延庆和门头沟。金秋十月放长假，阿龙陪您逛京城，带您看看旅游景点，给您讲讲神话传说，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京城七日游第二集。去过故宫的人，不知道您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在故宫的御花园里，会有这么一种极为奇怪的装饰物，放置在假山上。这东西到底怎么奇呢？它呀，奇就奇在会伪装。乍一看觉得是一块石头，可是仔细看又觉得像木头。这东西人家其实有个学名，叫木化石，或者叫硅化木，身上有类似于树木一样的纹理，非常的好看。这种硅化木因为需要上亿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所以比较罕见。像故宫的御花园、中南海的瀛台，这种级别的地方才会有。不过您别看这东西少，可是在延庆县里却分布着一片硅化木群。您听听，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群。您说一个都比较少见了，能发现一片，这可就更罕见了。据一些专家透露，这片硅化木形成的时间最短的也得将近20亿年。很有可能是因为早先延庆这个地方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生长着各种原始植物，因为一些地壳变化，这里突然变成了一片沼泽，再加上火山爆发，大量碎屑沉积在这儿，就把这些原始植物给藏在了地下。经过漫长的石化作用，树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等再次露出地表的时候，就形成了今天的硅化木群。现如今延庆县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硅化木群和供游人参观，特意把这片硅化木群开发成了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出游提示：延庆山环水绕，常年气温都会比北京城里低5度左右。如果您前去游玩，注意出行衣物。出行路线：

说汗血宝马日行千里，它究竟能跑多快呢？据说现在纯种的马最高速度是1000米一分钟跑完，但这样的速度只能坚持一两分钟，时间一长这马就可能被累死。所以说无论什么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一般的马只能日行150公里左右，最多的是日行200公里。中国古代利用快马传递军情的驿站号称叫500里加急，恐怕最长的驿站呢也没有500里。在古代社会，贵族有钱人都爱玩马，现如今不同了，您去坝上、康熙草原，好多地方都有骑马这一项。这马的装备怎么训练，如何驾驭，这里头都有学问。要了解这些，咱节目可说不完。不过您倒是可以去刚才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中国马文化博物馆，这里头有很多的展品，包罗万象，有雕塑，有古董，有艺术大师的绘画，还有欧美专区，想必去过之后收获一定不少。中国马文化博物馆出游提示，您可以在德胜门乘坐918路公交车到西波子站下车，然后打车到达玫瑰山谷祭祀，学生老人凭证件半票。说到门头沟，好些人肯定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妙峰山。昨天咱们也在节目里说过，这老话里头啊有这么一句，叫北京城东有丫鬟山，西有妙峰山。这妙峰山就是和北京城西丫鬟山相对应的一个道教名山。现如今这妙峰山在大家眼里更多的是个旅游景点，少了很多宗教色彩。可是往回说，早先妙峰山这地方一到初一十五或者是宗教节日，您就看吧，那些个善男信女全都到这儿来朝山进香，尤其是山顶上的金顶娘娘庙，那香火更是旺盛。妙峰山的娘娘庙会号称是香火甲天下。在妙峰山的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名叫石窝村的地方，别看村子不大，可是村里头有72口井，那些朝山进香的香客要想爬上妙峰山必须打这经过。日子一久，好些香客就纳闷，就问呢，你们这村里边怎么有这么多口井呢？而且最奇怪的是，别看村子里边井多，可你们这些村民呢要想打水还得跑到村口去，这可真够奇怪的。慢慢的问的人一多，这石窝村的一个传说故事可就传开了。原来啊，这石窝村里的72眼井井水全是苦的，只有村口这口井井水是甜的。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口甜心苦。相传呢，石窝村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地主啊，不光是这高宅大院，就连附近的山都是地主家里的。这地主经常跟人谝，手里拿个鞭子，鞭梢一指，你看见没有，这远处的高山，近处的大地，全是我们家的。这村子里边啊，除了地主，这村子两头啊，村子外头啊，住的竟是穷苦人。地主家里生活固然是好啊，每天吃饭有凉有热，有荤有素，有干有稀，大鱼大肉。其他这佃户啊，长工家里头啊，这烟囱啊保不齐几天冒灰烟，为什么呢？他没米下锅呀。这地主这人呢心眼也不好，对这个长工啊佃户啊那是恶毒至极。咱说一件事儿，你就明白了。这山上有林子，这林子是什么林呢？果树林。这果树林全是地主的，地主一人看不过来，就雇个长工啊，给我看这个果树林去。这帮长工上山看林子，地主呢在院里待着，他看不见呢，就生怕这帮长工啊看林子的时候捎带手的偷他果子吃。晚上跟他老婆想主意，说咱这果树林子万一这长工偷果子怎么办呢？他老婆给他出一主意，说这么着，老头子，你呀冲个好心眼儿，明天跟长工说，等到休息的时候啊下到咱家院里来啊，院子宽敞， 坐在树荫底下，我呢给他们沏点热茶，显得咱好心眼儿。其实啊，这帮长工在咱眼皮子底下，咱不就放心了吗？您看看，这地主婆比地主心还得歹。第二天，这地主按照老婆的吩咐，跟这长工一五一十全交代了，怎么着。长工一听，呵，咱赶上一好地主啊，还替咱着想，行。于是乎啊，上山看果树林子，除一除杂草，一会儿下得山来，在院子里边树荫底下想歇会儿。这地主一看长工躺在树荫底下在那犯瞌睡打盹儿，又怕这帮长工啊睡觉睡过去耽误了他的活，怎么办呢？得想个办法，还得显得自己好心眼儿。就看这长工啊刚一犯瞌睡，俩眼皮刚一打架，赶紧喊一声，老婆子水开了没有，滋楞一下子，这帮长工全给吓起来了，那还不起来。哎呦，睁眼你看看我看看你，这茶水没来呢，得了，咱再歇会儿吧。俩眼刚要一闭，这地主又喊上了，老婆子沏好茶叶。你看看，愣告诉自己好心眼沏好茶叶，其实呢连水都没做。一会儿喊一句，一会儿吆喝一声，这长工还能睡得着吗？心想，得了，咱呢也差不多了，起来吧，上山接着看林子吧。但是心里头这个恨呢，那时候石窝村呢没有井，要想喝水就得翻山越岭的到对面这72洞去背水去。住在这儿的人啊都为这个发愁，地主家好点，为什么呢？雇长工了，给他背水去。那些个穷苦人家可就为难了，再加上说这家里头没个壮劳力，除了老的就是小的，那真是大眼瞪小眼，没辙。地主就琢磨，虽然有人帮我背水，可是用着也不痛快呀，不如叫他们在我这附近给我挖口井。主意这么一定，他就跟这地主婆开始商量挖井的法子了。这地主婆就说了，这挖井也不能耽误地里的活啊，最好啊叫他们在冬天地里没活的时候去挖井去。地主一听觉得行，有道理，就这么着，等赶到了冬天，这井才开始挖。挖了一眼井没水，再挖一眼还是没水，再挖一眼又没水，挖到第72眼了还没水。那时候地主的街坊邻里穷苦人家又要找饭辙又得背水，真是苦不堪言。这一天村子外头住的人呢翻山越岭的又到72洞背水去了。等走到山洞外边，瞧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打这洞里啊慢慢往外走呢。大伙觉得很奇怪，说这老头一看不是本地人，打哪儿来的呀？说我们这壮劳力翻山越岭过来背水都累得够呛，一个老头能走到这儿来，看来不是一般人。这老头啊乐着先说话了，啊，你们又背水来了，这天天背水可真够辛苦的呀。嗨，这没法子呀，近处没水呀。哎，我说老大爷，您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我是打这儿路过，到洞里瞧瞧泉眼，这儿的水呀依我看也快干了，你们还得另想主意。大伙一听可吓坏了，有人当时急得直哭啊，说老大爷您看这可怎么办呢，这没水人就得渴死啊。啊，不要急，那你们不会挖井吗？这挖井我们不是没想过，那地主家雇了那么些个长工，挖了72眼井啊，就没有一个出水的，您说我们这人单力薄的，那怎么能挖得出来呢？这白胡子老头乐着说呀，你们那儿的地主啊他永远挖不出有水的井。大伙都不明白这老头的话是什么意思，白胡子老头接着说，他不会挖。那老大爷您会挖井吗？啊，会呀，我会挖，我跑遍了天下挖遍了井，什么井挖不出来呀。 大家伙儿一听高兴了，把这白胡子老头啊就请到石窝村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家起床之后就叫这老头啊出来挖井来。大伙儿众星捧月一般围着白胡子老头一直走到离村口不到半里地的地方。这白胡子老头拿手一指，你们大伙儿瞧。大伙儿随着老头手指的地方一瞧啊，全都愣了。大道旁边篱笆墙外头不正是一眼井吗？当时有个小姑娘跑过去拿一个大木桶，从这井里边啊就打出一桶水来，大伙儿过来啊争着喝，一尝喝不赖，是又凉又甜呐。头一回咱石窝村有了井水了，谁不高兴啊？谁不想喝这头一桶啊？这消息没多久就串到地主那儿去了，那地主能不眼红吗？于是找来这白胡子老头说，你给我们家也挖口井。这老头一听真痛快，也答应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地主老早就起床了，跑到二道门外边一瞧，呵，还真有一口井。高兴啊，赶紧命人拿桶来给我打一桶我尝尝啊。端起杯子咕咚一口，噗啊，当时就吐了。为什么呀？苦井。等他再想找那白胡子老头，人早就没了。打这儿起，这石窝村呢留下一个故事，就是口甜心苦。什么意思呢？村口的井出的是甜水，这村里的井啊全都是苦水井。门头沟出游小提示，门头沟绝大部分为西山山区，所以诸多的旅游景点都位于交通要道附近，游览十分方便。除了妙峰山以外，还有号称京西深山绿宝石的斋堂风景区，在这里您可以游览到明朝万历年间为了防务所需修筑的斋堂古城，还可以参观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灵月寺，以及斋堂水库和辽代壁画。行车路线在苹果园地铁站出口往西走大概200米，乘坐929路支线到斋堂镇，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发一趟车。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最猛的人们雄姿英发，满载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